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我们继续谈谈关于金钱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平常谁不喜欢钱呢？所谓不喜欢钱的那些人，其实他们对于金钱是有障碍的。就像我们可能跟我们的父母之间、跟孩子之间，或是跟亲密爱人之间，我们的关系也可能会有障碍，跟金钱也是一种能量关系，也可能会有障碍。追逐金钱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虽然我们所谓的灵性成长好像是比较不注重物质的东西，可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即使我的上师萨古鲁，他也从来不会鄙视金钱的。他觉得金钱跟我们的脑袋一样，都是一种工具，重要的是我们是主人，我们在使用它，而不是被他们来使用。在追逐金钱的时候有三种能量，大家对号入座看看，然后去感觉感觉，你在追求钱财的过程当中是带着什么样的能量呢？第一种就是出于恐惧，你觉得没有钱就会很惨，没有安全感，会老无所终、老无所依，没有钱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会非常的危险。这种想法下追逐金钱是出于恐惧，这样的话就算你赚到钱了，你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他相处，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第二种追逐金钱的能量其实是一种显摆，觉得有钱才会被人家尊敬，有钱才能够有权力、有 power， 别人才会尊重你。如果是这种能量的话，追求金钱就是出于匮乏，就是说我不够好，我要用金钱来证明我够好。这种追逐金钱的能量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追逐来的金钱，比如说我讲大富在天，如果说你真的是命中注定会有很多钱财的话，那么可能你会赚到很多钱，很多钱会落在你的头上，可是因为你是出于匮乏的心情去挣钱的，所以钱来了以后，你会像那些土豪一样，钱是用来带在身上，而不是花在自己身上的。我就认识一些很奇怪的土豪，他们对于自己切身相关的东西，比如说他们那么有钱，按理说应该稍微注重一点饮食，吃好的食物或者是健康一点的食物，可是他们可以一包方便面甚至吃薯片就可以解决一餐，但是他们身上穿的戴的全部都是名牌，出门开车也要是名牌，住也要住好的区域，因为这些东西是别人看得见的。可是如果出门旅行的话，住酒店他们又会非常的省，会去住那种廉价的快捷酒店。我就觉得他们的金钱不是拿来享受的，而是用来显摆，拿来让自己有底气，拿来让自己看起来好的。所以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为了取悦别人，或者是让别人看了羡慕他们。这种人所有的力量和喜悦都是来自于外在，如果有一天他们碰到一点都瞧不起他们的钱的人，我想他们大概会气炸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第三种能量是最好的了，那就是追逐金钱是因为知道在这个地球游乐场上，金钱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玩得更开心，而且金钱的确也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像我的上师萨古鲁就准备在印度的金奈那里盖一间医院，没有钱怎么盖医院呢？看起来他盖医院好像是为了挣钱，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医院很挣钱，其实萨古鲁的心意就是他想示范给大家看一个真正的医院应该长得是什么样子。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医院都已经失去了当初成立医院的目的了，反而变成赚钱的工具，他就想示范一下，给大家看一看一个真正把病人当成人的医院是什么样子，一个真正以治疗病人的疾病为目的的医院应该是什么样子。那这些事情没有钱是做不到的，所以呢，没有钱很多事情你做不了玩不到，当然我觉得有钱就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我觉得也不要去恐惧没有钱，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挑战过我对金钱的恐惧。那个时候我还跟前夫在一起，我就曾经想说，如果有一天他跑掉了，把所有的钱都拐走了，只剩下我和两个小孩，我是不是还能够养活他们，继续活得很好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前夫在养家。然后我想了想，我觉得我都可以接受，我并不害怕，所以就穿越了对于金钱的恐惧这一关。然后慢慢的，我不断的在修跟金钱的关系，发现了其实我很喜欢钱的，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赚钱，但是我喜欢花钱，我喜欢让金钱流动。金钱在我这个所谓的灵性作家的心目中是有崇高的地位的，因为它真的是让我们在这个地球游戏场中可以玩得很开心，为什么要把它推走呢？亲爱的，打开你的心，摆正你的能量，然后清空你的管道，让金钱能够流动吧。今天在静坐里，让我们去想象自己是一个透明的管道，我们以喜悦的能量承接宇宙要带给我们的丰盛，让金钱尽情地挥洒在我们这个管道中吧。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